我可以忙呀忙，我可以享受寂寞，一个人也能开 party、yeah、天气有好有坏，热热闹闹朋友来，放开脚步我们一起去追风，喜欢自己那么一起要飞，表现到底那个我，追逐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地多辽阔，我爱爱享受美好，不必有伤，我爱爱就勇敢的拥抱，和我奔跑在人生大道，阳光风雨都难不倒、yeah、我在爱等一个真心来对我，和爱爱享受美好，不必有伤，我爱爱就勇敢的拥抱，和我奔跑在人生大道，阳光风雨都难不倒、yeah、我在爱等一个真心来对我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谈一个不要违背生物钟。生物钟的奥妙是人类啊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间逐步形成的，人体一天内啊不同时间段呢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么比如说凌晨2点到4点，那血流的速度啊就比较减慢了，心血管病啊这个时候容易高发。入夜以后体温开始下降，凌晨4点钟左右呢就进入到一个生物钟周期的最低点，所有的器官呢都在休息，肌肉完全放松，血压比较低，脉搏呼吸的次数也减少，这个时候血流就会变得慢，本来就容易形成血栓的话，如果因为熬夜影响了身体正常的休息机制，就会雪上加霜，更容易因为心血管的疾病发作呢猝死。晚上睡觉呢不能够超过11点，睡前呢咱们还应该注意，尤其是老年朋友，您要补充啊一定的水分。凌晨3点到5点呢，咱们人体的疼痛的感觉是最低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产妇分娩，自然分娩率在这个时候是比较高的，晚上生孩子的几率要比白天高。这个时候呢，因为身体是处在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体温低，疼痛感也很低，利于一个自然的分娩。白天呢外界干扰因素啊很多，那么孕妇呢受外环境的影响的话，注意力不在这个胎儿的身上，所以阵痛容易啊被忽略。到了晚上了，休息的时候呢身心放松了，一旦宫缩呢来临的话，会唤醒了这个孕妇的这个注意力，诱导啊加速分娩的进程。所以说凌晨3点到5点疼痛的感觉低，自然分娩率呢就比较高，这也是有原因的。那么到早上上午的7点到9点呢，这个神经兴奋性啊就比较强，运动以后呢这个升压啊就是血压要快了，升上去了。早晨起来以后3小时内血压会达到一个高峰，如果上午运动，血压值呢有可能呢进一步的升高，增加了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这个时间段呢，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啊达到一个顶峰，神经兴奋性啊增强，各个系统是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 另外呢，血小板呢也是高度聚集，血液粘稠度啊高，再加上夜间呢代谢，就是水分呢就是一样的，就是呼吸啊代谢啊都是在水代谢在进行。如果呢这个上午七点到九点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血管内很容易形成了血栓，堆积的脂肪啊脂质斑块容易脱离，心脏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数据表明这个时段的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是其他时间段的三倍还要多，所以清晨的时候应该保持一个平静，起床以后要喝白开水补充体内的水分，避免一个时间呢过早的一个剧烈的运动。上午十点到十二点，这是能量供给啊就比较足了，脑力反应比较快，经历了一个夜里的休息的话，晨间的能量啊早餐呢就补充了以后，人体的精力更加充沛，创造力啊增强，大脑可以分泌一种啊具有啊很强醒神的作用的这个激素的物质，所以在这个时候大脑啊就分泌啊这个能够醒神能够啊起一个大脑调节大脑的功能的一个激素的物质，这个分泌量越多，那大脑的灵敏度会越高，所以上午呢正是大脑大量分泌这一类物质的时间段，是人思考的最佳的时段，大脑反应和灵敏度都处于一个高的阈值的状态，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说的话，最好的状态是在上午，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得很多事情啊事半功倍，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那么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呢大脑就是休息，所以在这个时候啊经过这个公交部门的统计也是容易出车祸，午饭过后人容易犯困，这是由于啊血液呢这个分布的这个发生了改变，胃肠道的血流量增多，大脑是缺血造成。现在研究发现犯困不光是因为血流改变，还跟大脑内的一种特殊物质的它的那个一个剧烈的变化有关系，是一种啊这个不自觉的一种犯困造成。数据显示这个时间段开车出车祸的几率啊相对就很高，午饭以后最好是打个盹儿，休息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没有条件呢你就到空气新鲜的地方户外走走啊，这个也行，就是说等于啊让大脑这个时候能够休息休息。下午四点呢恶性的细胞啊不活跃，这是从生理角度啊来说的，所以往往呢有些病人需要化疗的这个时候呢这时候化疗的副作用就会相对的小一些，在下午特定的时间呢给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得健康细胞啊损伤量呢明显的减少，而且能呢杀死两倍的一些这个细胞，恶性的细胞。恶性细胞的发展扩散呢这是需要营养和能量的。这个时间段呢细胞活跃度很低，摄取能量少，所以给药的时候更利于啊杀死一些呢这个恶性的细胞。所以说这个跟咱们医学上也提出一个叫做靶向药物的作用机制啊是一致的，所以说有人还提出什么药是处在什么时候服用这个效果是最好，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理论的。下午五点到六点体温上升的很快，这就呢好比呢这个运动前的一个热身，人的精力在这个时间段呢再度旺盛起来，工作效率高，嗅觉味觉听觉都很敏感，体力呢耐力啊和体温呢都达到一个最高峰，这个时候锻炼是一个好时机， 由于生物钟的作用，人体体温从下午开始平稳的上升，可以起到一个类似的热身的作用，所以运动的效果也是相对的很好的。所以几乎啊，每一项田径运动的和赛车的运动的这个记录，世界记录都是在下午或者傍晚就是打破的。所以呢，评估肌肉的力量和体能以后的话呀，一天内的这个时间段身体表现呢是最突出的，跟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精神状态啊、波谷啊相比的话，差距可以达到10%。也就是说，你在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也许你的运动的成绩会表现出来是最佳的状态。晚上8点以后呢，代谢能力差了，喝酒呢容易醉。傍晚以后，生物钟进入相对的一个倦怠期，整体的代谢能力啊，大不如白天。这个时候喝酒的话，血液中间酒精的代谢更难呢进行，所以说容易啊醉酒。同样的道理，在这个时间段摄取过多的食物，也会导致血糖值啊迅速的上升，增加呢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咱们晚饭不能够过晚，或者是不能够过于丰盛，跟生物钟啊背道而驰。这样的话呢，对身体啊极为不利。夜间，最后是夜间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皮肤敏感，光线是影响人体的。这个生物钟的重要的因素啊，这个年龄啊，也是有关的。研究发现，13到21岁年轻人的睡眠时间通常晚于其他的年龄段很多。青少年呢会赖床，因为生物钟跟中老年人呢是有差别的。随着年龄的递增，人眼对于光线的感知会变得呢迟钝。高龄的患者，老年痴呆的人的话，往往呢深受睡眠问题的困扰，增加对老年痴呆患者的一个光线的刺激，有助于改善他们的认知的能力、抑郁的情绪以及睡眠的状况，效果有人发现甚至比药物还好。所以说，咱们了解了这个生物钟的话，你利用这个生物钟，这个生物钟的形成就是人体在多少万年进化的过程中间累积起来的，可以说没什么原因，就是外环境影响了你到现在最后发展成为这样。所以生物钟是一个无形的一个时钟，告诉我们呢应该如何度过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遵循它的变化的规律，就会获得健康。那个能够啊事半功倍，假如呢这个身体对抗了这个自然的规律的话，那么您付出的代价必然是自己的健康。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古代呢咱们就管它呢叫做仙草。灵芝呢是祖国啊咱们这个中医药的一个宝库中间的一个珍贵的药用的植物，它是药食同源，既可以起到食品的这个作用，又可以呢起到一个调理我们健康的一个作用。灵芝性温，味淡，具有安神、养精、滋补、强壮、止咳、平喘的功效。所以说呢，灵芝呢对于我们的健康是起一个调理，具有扶正固本、整体调节、增强免疫、健脑益肾、滋补强壮、解毒保肝、强心镇静、抗缺氧、抗惊厥、止咳平喘这些多方面的生物活性作用。所以咱们现代